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至今，外国国家元首、政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年片。发来贺年片的有俄罗斯联邦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蒙古国总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南非共和国总统和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总理，还有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常任书记、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捷克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美国社会劳工党全国书记，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年片。另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长官和哈巴罗夫斯克市长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年片。